啊，人学佛法的机缘很难得，人能成就他，帮助他，无量功德。啊，这个人将来成就，是你成就的。修福修慧的人，对于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你要不知道，你在这个地方随自己意思，处处障碍别人，这在佛门里造的罪业，造无间地狱罪业。自己造的时候不知道，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不可以不知道。啊，魔就是障碍，魔事就是障碍人修行，障碍人闻法，让人在佛法里面退心。这就是魔业。我们学佛，想一想，有没有人障碍我？再想一想，我有没有障碍别人？信心去反省，就知道啊，为什么有人障碍我？因为我过去障碍他。那这一生障碍我的善根，障碍我的缘分。啊，不可能是无缘无故，不可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因果报应呢。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业障给它消除。我们要真正忏悔业障，忏悔以后再不做障碍别人的事情。别人障碍我，我承受。我不再障碍别人，这个业障就能化解。那有人告诉我，魔王不是现在对我没有意见了，那以前都是障碍，现在不障碍。啊，为什么呢？自从他附体来找我，我给他供上个牌位，我那里不寻菩萨，我不跟他对立，我称他菩萨，请他来听经。啊，大概他听清楚，听明白了。啊，现在的态度非常好。众生苦啊，希望波行发菩提心，发慈悲心，啊，护持佛法，普度众生，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成佛比当魔王殊胜太多啊，所以希望博士能够放弃欲界天，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好啊。 我们遇到一些人为的障碍，什么方法呢？慈悲、忍辱、禅定啊，不被他干扰，不为所动，慢慢境界就转了啊。他能把你打败，他很欢喜；打不倒你，他也很佩服你。威胁利诱，唯独能如如不动啊！师尊，大相成道里头表演给我们看。那我们要遇到障缘，财色名利摆在面前，动不动心。如果动心，我们败了，我们投降了；不动心，我们战胜。战胜，我们往来护法啊，战败了，魔王哈哈大笑啊，瞧不起你，你修的什么心，不堪一击啊，魔什么，他有方法引发你的烦恼，他知道你烦恼习气，以巧方便把你的烦恼引发出来，让你自己破坏自己功德，叫火烧功德林嘛。一发脾气犯了，功德完了，积功累德好不容易啊，那个不高兴就完了。为什么不高兴？魔在那里挑衅啊！降魔这一关要顺利通过啊，冤亲债主。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我们要是还有贪嗔痴慢疑，这些冤亲债主跟魔结合成一体，造成我们严重障碍，那就这一生决定不准你往生，还要把你拖回六道来。啊，冤亲债主啊，过去生中你得罪他了，他现在要报复啊，过去是没有因，他不敢的 啊，因为你有护法神呐、啊，护法神看到你冤家债主，你应该要还他。他闪避过去了，于是乎我们就知道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多么重要。那唯有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那个冤亲债主会饶恕你，为什么？他看到你好人，尤其为很多众生做好事，他不忍心那不是奇耻大辱，严重的伤害一般都不会跟你计较啊，那是重大的仇恨，那没办法，他不会饶你。 啊，净土法门是什么样的法门？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啊，所以无量寿经的微妙，无量寿经的殊胜，在一切经里面它是第一，这个法门不容易听到，不容易相信，但是它是确确实实告诉我们这一生圆满成佛的法门。啊，一切经都叫我们成佛，这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确实保证我们一生成佛，快速的成佛，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跟无量寿经相比。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赞叹称扬他时，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今天呢，许许多多人把他等闲看之，不重视他，啊，为什么？对于世尊这个经教啊，没有看懂啊，还有疑惑啊，认为还有比这个更高更殊胜的法门，那么也许有人说修某个法门能得到佛得到菩萨加持，这个经上佛也说了，信愿持名，你就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那么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还有哪一种加持的力量能超过阿弥陀佛的？找不到了。这个理是不能不知道，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决定不会再换题目了啊，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的，这个话是藕益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他说的。 说的一点都不错。文殊普贤怎么成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我们还能不信吗？还能不认真吗？学海贤老和尚，佛号是真的，其他什么都是假的。既然是假的，就可以随缘，不要再认真了，认真就错了啊！一认真造轮回业，随缘。随顺自然自自然然太好了，不要加一点意思在里头，这叫真修行加什么呢？加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只有这一位加这一位就变成净土，纯净纯善，念佛不是说念多少，在持名功夫的深浅功夫指什么呢？你念佛号有没有妄想？有没有杂念？如果有妄想有杂念，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天天念，天天漏掉了，还是没办法。换一句话说，一定得放下了。海贤老和尚说的好啊，念佛去，只有念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真的不掌握住，假的放在心上，完了，你一切都完了，都可惜。佛门里修的一点人天福报，如是而已如果贪嗔痴慢的习气没有断，来生到哪里？到三途。三途里是最容易去的，畜生，畜生愚痴。你自己这么好的机会遇到了，你没有掌握，这叫愚痴。畜生我们看见了，堕到畜生道不容易出来，为什么他愚痴他要变成一只鸡了，他自己老想到鸡就是他的身体，死了以后还投鸡胎。畜生道要论多少次，不是一次就了了。如果你度个十次 二十次、三十次，很难出头了。为什么？成习惯了。这是畜生道最可怕的事情。啊，魔鬼地狱就更不必说了。麻烦大了，啊，所以说卧道决定不能去。啊，十大愿望。第一个，已经祝福我们真的要学，祝福是谁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得用以这个心态看一切众生，把一切众生都当作诸佛看待，我们成佛就快了，就不远了。啊，一切诸佛如来看众生都是诸佛，心静。尽是信德了，怎样把自信功德套出来起作用，这就是第一步。啊，不能不尽啊。啊，尤其对比我们晚辈的、年轻的，啊，我们常常以长者的这个姿态去对他，啊，把他看作下人，把他看作低等，这都是傲慢心作祟呀！啊，自己不知道自己傲慢。别人看到啊，别人看到不敢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你能接受，不错，会有人告诉你，那都是真正爱护你的人。你不能接受就没办法。那为什么告诉你你会生气？次数多了变成冤亲债主，不告诉你了，不给你结缘，你就错到底了。啊，到最后不能忘事，多三我道，你说多可怜。啊，称赞如来，对人要称赞，尽量找他好地方赞扬他，不好地方不说，也不要放在心上。那人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总有过失，但是他也会有好处。啊，要找到一个人，恶人，一条善找不到的，你也找不到。啊，他都有善，只是善多恶少，恶多善少有差别。啊，人心念头善恶混杂，啊，取其善不取其恶。 这就能称赞了。啊，忏悔业障，每一天要认真反省。特别是古人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常常要将心比心，才能够发现自己的过失。啊，把自己的业障找出来，恶业是障，善业也是障。善业引起你的贪念，也是障碍，不能生净土。啊，恶业是罪障，善业是福障，那个福也障碍你。啊，让你对这个世间生起贪念。不想到极乐世界去。那所以为什么佛教我们以苦为师？有道理啊，生活苦一点好啊，对这个世间不想常住，常常想走，这就是好事情。啊，常常有人逼着你要到极乐世界去，这不是坏事。啊，我昨天看到一张最近传来的碟片，前面所看的漏掉了几句，这个片子里头补上了，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老和尚自己说，我年岁大了，一百多岁了，啊，住在这个世间很麻烦的，麻烦别人不好啊，啊，他要往生的。对这个世间一点牵挂都没有了，放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他说，我的灵魂呢，啊，到极乐世界成就了。啊，也讲到他的成就的时候，将来会传遍全世界。有这么几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在碟片上没看到的，应该是他讲的时候是给一些居士们讲的，讲人家用录音把它录下来了，还记得有日期，现在把这个补进去。那我们会把它传到全世界。啊，所以我劝大家，这个碟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待，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就一千遍，一千万声佛号，这个功德。往生极乐世界够了，那就成功了。关键在放得下，如果还有牵挂放不下的，去不了。要真放下， 成佛是大事，这老和尚常说，其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六道十八界都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讲的好啊，真话不是假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世界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啊，统统放下啊，一心专求西方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就成佛了，没有比这更快啊。啊，修行人到有功夫，就功夫得力了，这真有受用啊！啊，功夫得力是不造业了。啊，那么他来生决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决定不再搞轮回了。啊，在这个世界，无论受什么样的冤枉，吃什么样的亏，受什么样的伤害，都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是恶业。为什么呢？你会起怨恨，你会起报复，那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在报来报去。啊，那真叫迷惑颠倒啊。所以要像老和尚一样能忍。啊，人家打他两耳瓜能忍，啊，吐他的一脸唾沫能忍，不跟他计较，啊，这是什么？不造轮回业。啊，根本不要放在心上。老和尚说那些话是给我们听的，他自己心底干干净净，丝毫没有染着。啊，忍辱，连忍辱的相都没有。啊，他心里都多自在，法喜充满，心里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每天看，到哪一天真看懂了，真看懂了就是你觉悟了，你才能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真的得自在了。你真的解脱了啊，在财色名利里头解脱了，在五欲六尘里头解脱了啊，不再造业了，极乐世界安安稳稳地去得了。确确实实，我们现在眼前的现象不可得，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都是在念头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我们以为假象都是真的，是不是看错了？把梦当作真的。做梦在梦中不知道做梦啊，醒了之后痕迹都找不到， 那我们也如是啊。如果我们一觉悟啊，有阿罗汉那个觉悟，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梦醒了，六道里头再找不到了，这痕迹都没有了。所以把这个梦境放在心上，大错特错啊！这是六道凡夫无量劫来为什么不能出离六道真正的原因啊！他把梦幻泡影当作真实，上了大当啊！那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能把它放下吗？不能。为什么？习气太重了。染污的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染到今天，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那样容易放下，那什么？那是上上根人，那不是凡夫，真的，那是再来人。啊，每一个往生的人，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念佛往生。真正往生都不是凡人，大乘经上告诉我，每一个往生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是佛弟子啊！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这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他升起信心，升起愿心，放下万缘，他完成了。这话说的有道理 啊！那我们自己也晓得啊，理上讲的很清楚，思想我们自己要努力，努力做什么？放下，没有别的。放下就做佛去了，不放下一定要知道继续搞六道轮回。那我们想想，我们愿意继续搞六道轮回还是愿意放下？那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情执要放下，财色名利要放下，说到最后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就跟海贤和尚一样，你就入他的境界了啊，他也能加持你啊。所以真正要了解事实真相，是一切法不可得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感觉的好像是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2100兆次一秒钟啊，《金刚经》上告诉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这里面的深意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现象是假的，不要执着，执着就错了。无论在家出家，要学这个法门的，在家人修行成功，比出家人高啊！为什么？出家人远离境界，你得清净心；在家人不一样啊，他那个清净比出家人高多。啊，这个经上在家等觉菩萨十六个人了，出家的就三个人了。出家表法的普贤、文殊、弥勒，这是三个。啊，贤护等十六正士跟文殊、弥勒是平等。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不敢轻视在家人。啊，让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谦虚，尊重别人，这是德行，这是善业。啊，傲慢。企图，这是恶业，恶业当中最毒的，所以他感的是地狱。啊，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也就是见思烦恼没有断的人，在六道里头总是受业力在支配。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善业感得的善果，恶业呢感得的是恶报。苦不堪言的，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出不去。啊，少数极少数的人觉悟了，知道六道苦，啊，学佛求生净土，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化解烦恼脾气，那化解妄想杂念，最好的方法念佛，心愿持名，那让我们二六十中就从早到晚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请出去。好，这最健康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啊，念佛一心专念，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烦恼啊，也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个心纯净纯善 啊，这是真心，用这个心念佛就有感应了。啊，一般念佛的人都没有感应，念上三年不相信了，为什么没有感应？啊，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自己。自己念这句佛号有夹杂有妄念，这就不行了。啊，一定要没有夹杂没有杂念才好啊。就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那这时候净宗法门称为无上法门啊，就是这个法门只要自己真正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念这句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啊？唯有净土宗不要断烦恼，待业往生，我们才做得到啊！要断烦恼，不待业往生的，那我们都没分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为我们开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主要的度脱的对象是六道凡夫啊，不是菩萨声闻缘觉，不是的，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六道凡夫可怜呐、啊，无量劫都出不了六道啊，阿弥陀佛特别开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古大德称为文语大道，那个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条成佛之道啊，这个法门很容易修，很难相信，尤其在现代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啊，遇到这个法门不相信当面错过啊，那我们这些人过去生中确实有善根，而且有大善根，虽有善根怎么样，这个僧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迷了，从小没人教我们，没有人提醒我们啊，那个信心从哪里生？这就经教了啊，学习经教，在经教里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相信了。那么如果经教要听不懂，经教不能吸入，这善根太难了啊，一定要觉悟， 人世间太苦了，啊，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善人少，恶人多，啊，做好事苦啊，非常辛苦啊，干坏事有人帮忙啊，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无比的幸运，能遇到大臣，能遇到净宗，啊，遇到大臣净宗，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出轮回的机会有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啊，问题在此地，啊，信心不足是很大的障碍，啊，怎么办？一定要在经教上下功夫，啊，经教上通了，明白了，信心坚定了，不再动摇了，万缘能放得下了，往生有把握。啊，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佛是念的，敌不过业力。我今天24小时，多少时间念佛，多少时间在造业？你说我今天做了10个钟点的功课，那24小时还有14个小时你在造业。啊，那14个小时造业的力量强，10个小时念佛的力量弱，依旧敌不过我，所以念佛不能往生，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这个20多年当中，我们没有走错路。我们的三宝加持，不得三宝加持，可能我们走投无路了。啊，还有这种体力，还能讲。啊，这正是我们做表法给大家看。啊，我不能讲了，就往生了。来这个世间嘛，就是把这部经讲清楚、讲明白，啊，讲透彻，连功回击经本，念老做这个记住。我借助就要把这个借助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深信不疑，净土修行很简单，就是信、愿、行，不许可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就不能往生，那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看海贤和尚 他确确实实真的明心见性啊，确实是大彻大悟啊。他用一句佛号，这个人的好处是他老实、听话、真干啊，善根福德深厚，他真诚。他亲近，他恭敬，这是福德了。一生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用真诚心，用亲近心，用恭敬心。啊，所以他能成就。那我们这六个条件不具足，不老实，不听话，不肯干，啊，处事待人接物虚伪，软弱，傲慢，啊，虽然念佛。比不念好啊！跟佛几个月，这一生得不得作用？不得，不起作用。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一切经界都劝导我们持戒念佛。我们念佛没有持戒。啊，这个持戒至少五戒十善，真有五戒十善，老实念佛了，没有一个不成就。我们如果能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够了。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可以说阿弥陀佛都保证你一生圆满成佛，决定不是假的。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好处功德利益你全都得到。啊，这是我们决定不能放弃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世间要放下，那是假的，那是障碍。你对这个东西留念，你决定不能往生。啊，贪念世间，财色名利。五欲六尘就坏了，沾上一样都不能往生，何况一样一样都沾染，这还得了吗？啊，真正发大心，弘法利生是好，但是名利先前往往都被他卷过去了，啊，像海啸一样，啊，都把你卷入大海了，你回不了头来。所以经不可不读，读经是明理，啊，跟经典。接上法缘，念念不舍，他在劝我们，在引导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 用今天的反省自己，改过自新呐，忏除业障。啊，功夫就在这一句佛号，这句佛号念念无间的，啊，不能把它忘掉了，不能断掉。